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就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总统致慰问电，最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王安顺检查全市冬季供暖准备工作时要求，全力确保供暖安全、温度达标、节能环保。 王安顺检查本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时指出，以严的要求、实的作风，抓好重大工程落实。 本市今天正式进入供暖季，各供热单位将派工作人员入户测温，保证供热质量。 三元桥换梁工程旧梁拆除时间延长，三环路三元桥区交通管制今天延续。 2016图书订货会明年1月举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11月13号晚，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案，3起爆炸、6起枪击和1起人质劫持事件，造成至少129人死亡，约352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4号发表声明，声称实施袭击以报复法国对该组织进行军事打击。11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对这一野蛮行径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向不幸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4号就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总理瓦尔斯致慰问电。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法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挑战，保障中法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安宁。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13号晚，法国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边境。不过交通方面，巴黎机场昨天并没有关闭，从我国飞往巴黎的航班运行正常。据媒体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发表声明称，尽管巴黎多地发生袭击事件，并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法国机场仍将保持开放，航空和铁路交通的正常运行能够得到保障。据非常准航班信息显示，北京时间11月14号，从我国多个城市飞往巴黎的航班有15班，其中北京4班、上海浦东5班、广州、昆明、武汉各1班、香港3班。国航透露，由于事发影响区域在巴黎市中心，机场没有关闭航班，可正常落地。此外，东航、南航方面也表示赴法航班运行正常，并会密切关注法国事态变化，做出相应安排。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记者发稿时，多个飞往巴黎的航班仍处于正常状态。对于近期购买了中国与法国巴黎航班的旅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相继发布公告，可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法国驻华使馆官网上，法国航空确认11月22号前赴巴黎和巴黎起飞航班的机票都可以申请延期，详情旅客可关注航空公司官方网站和微博。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旅游委昨晚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旅行社在法国巴黎的有25个团组，共计1073人，涉及14家旅行社，包括众信国旅、凯撒国旅、国旅总社、华远国际、康辉、凤凰假期等。到发稿时为止，北京通过旅行社组团在巴黎的游客是安全的，也没有接到伤亡情况的报告。市旅游委已经采取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要求旅行社与前方领队保持密切联系，遵守当地政府规定，及时调整行程，确保游客安全。海涛旅游工作人员介绍说，事件发生时是当地时间22点左右，团队客人已经完成游览返回酒店休息，因此人员安全。经多家旅行社法国当地领队确认， 此次恐怖袭击虽然使得法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并不意味着法国边境不允许出入。目前，法国各大机场、跨国铁路、公路都正常运行，只是加强安保等级。游客需要准备好证件，同时预留富裕出入境的时间。由于法国是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巴黎更是法国之行必去城市。多家旅行社目前已经启动应急预案，调整行程。中青旅遨游网表示，从即日起到24号，要前往法国的游客可以更改旅游时间，不愿改期的全额退款。已经出发的在途旅客没有发生的旅游费用退款。为保障游客安全，发生的合理费用如果已经超出旅游费用的，由中青旅负责。另外，多家旅行社也做出同样或类似的承诺。携程、阿里、去哪儿网、凯撒、途牛都对未来一周内出发前往法国的游客无偿改签或退款。提示游客，如有近期出行计划，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出发前与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等取得联系，做好行程安排。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今天正式开始冬季供暖。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检查供暖准备工作时要求，高标准做好冬季供暖服务保障，确保供暖安全、温度达标、节能环保，努力实现供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王安顺来到朝阳区兴隆家园，这个小区采用区域锅炉房集中供暖分户热计量模式。社区书记李秀芬表示，热计量改造后更节能，每家每户自己就能控制暖气开关，随时调节室温。王安顺说，用清洁能源供暖对环境污染小，我们都是受益者。他还要求供暖部门服务热线必须24小时在线，快速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随后，王安顺来到市热力集团调度中心，通过大屏幕查看全市各大供热点的生产运行和调度保障情况。王安顺强调，安全是冬季供暖第一目标，我们一定要加强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从供热站点输送管线到用户家庭的全过程安全。同时，要不断创新推广供暖节能新技术，努力提高节能降耗水平。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满足群众采暖需求，提升群众满意度。要不断深化改革，多措并举，确保首都能源安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本市公共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深入施工现场实地检查。他指出，关乎全市发展和民生的重大工程绝不能久拖不决，各部门务必要以严的要求和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千方百计攻坚克难，确保重大工程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广渠路2期是连接北京城区和市行政副中心的交通干道，计划于明年11通车。由于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工程推进一度遇到困难。目前沿线地区正在加快拆除地上物，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王安顺来到位于双桥东路的施工现场，边听汇报边查看桩基施工情况。他说，广渠路2期工程是提高市行政副中心通勤能力的关键环节，关乎全市发展大局，绝不能久拖不决。各相关部门务必要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工程时间表和规划方案倒排工期，确保工程如期完工。对于工程进度，要加强现场督战，强化督查问责，坚决追究工作落实不到位行为。临近中午时分，三元桥主桥整体更换工程进入关键阶段。王安顺来到距离作业现场不到10米的制高点查看情况，并了解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的安排。他叮嘱市政路桥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场作业面空间狭小，参与施工的人员设备众多，要特别注意施工安全，同时要高质量做好新旧桥梁整体更换的衔接，确保万无一失。对于施工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要提前预判，及时发布引导信息。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北京今天正式进入供暖季，经过前期的管网升温，正式供暖开始后，居民家室温应该达到标准18摄氏度。供暖第一天，各供热单位也将派工作人员入户测温，保证供热质量。 居民如果发现自家暖气不热，可以先尝试给暖气放放气，防止因为窝气导致循环不畅。今年新装修或者新入住的用户要记得打开暖气节门，如果暖气仍然不热，可以拨打供热单位在小区或者楼门口张贴的通知上的电话。热力集团用户也可以拨打热力客服中心电话960069报修。另外，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和微博北京热力集团也可以报修。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市今天正式启动供暖，由北京热力集团研发的掌上动力 APP 正在测试阶段，预计明年一月市民就可用手机测试温缴热费了。据介绍，掌上热力 APP 配备一个外接终端设备，可以随时测温，并通过软件将温度数据传输到集团。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直接报修。 备受关注的三元桥大修工程在启动应急预案后，今天凌晨完成旧桥现场拆运工作，准备用千吨级驮运架一体机驮运并安装新桥。预计今天白天将完成新桥的安装和桥面结构施工，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截至今天早晨6点，三元桥旧桥现场解体工作基本完成，目前只剩最后两片旧梁没有运离。根据施工安排，在旧桥完全运走后，将马上对旧桥的桥下和周边环境进行清理，并检查已经在今天凌晨同步进行安装的桥梁支座的稳定性。一切准备完成后，将立即进行新桥的驮运与对位工作。两台千吨级驮运架一体机已经将新桥顶升起来，具备向前行走的条件。新桥就位预计需要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对位误差将控制在2公分左右，然后将进行桥面路面结构的摊铺，安装桥梁伸缩缝，等待桥面沥青符合安全温度后就能放行交通。目前现场总指挥部正在赶制最新的施工计划进度表，新桥有望在今天白天完工，交管部门将根据施工情况适时放行社会交通。目前三元桥区仍处在交通管制状态下，现场形成的临时环岛只准公交车辆通行，提示白天东北部城区的市民减少自驾车出行。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6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明年1月7号到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约30000种新书亮相图书订货会。本届订货会将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在已经开通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官网、微信等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还将举行多个读书创意活动，积极组织民营书业和数字出版企业参会，进一步扩大招展范围是本届展会的亮点。此外，本届图书订货会将继续广泛邀请港澳台及海外华文出版商、发行商、图书馆及各大出版传媒集团参与订货会，并为其采购订货销售搭建平台。据了解，北京图书订货会自198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28届，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伴随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热潮，市民对冰雪项目的热情越来越高。记者昨天从多家公园了解到，今年年底，颐和园、北海、紫竹院、玉渊潭等多家市属公园将扎堆举办冰雪节。其中，北京植物园是第一次举办冬季冰上活动，活动方案目前正在商定当中。而有着多年冰雪节经验的陶然亭公园，今年将扩大规模，增加娱乐项目。 冰雪运动将要走进海淀区的中小学了。海淀区日前发布中小学开展冰雪运动实施意见，10所中小学将成为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开展滑雪、冰球等运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为了给北京2022年冬奥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增加学生对冰雪运动的了解和参与，海淀区将采取先试点再普及的方式推广冰雪运动教育。海淀区将选取10所有一定基础的学校，创建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海淀区教委副主任张艳祥说， 一个是呢讲授冬季奥林匹克知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展奥运项目的学习体验和训练。 这些学校将编订冰雪运动的校本教材，探索开展冰雪运动的教学方法。海淀区教委体育与健康科科长白雪刚说， 比方说雪是白家团小学，2中附属实验是冰球，东北旺中心小学引进了一个移动冰场，这是我们的一个试点，还有我们的清华附中上地实验学校的滑冰课，还有中关村2小的冰雪体验。 冰雪运动对场地的要求比较高，海淀区鼓励学校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开展学习。张艳祥说， 学校呢还可以使用一些替代方式，因为冰不是哪儿都有的，你比如说日常可以采用用轮滑代替冰刀，它这基本的方式是差不多，用滑板代替滑雪板，隔一段时间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到周边的雪场冰雪馆进行学习体验和训练。 同时海淀区还鼓励学校开展趣味性强的冰雪运动，比如雪地足球赛、雪地踢毽子、冰上保龄球等等，让冬季的校园热起来，力争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冰雪项目和冬奥历史，掌握运动规则，懂得欣赏比赛。 大到上天入水，小到家务打扫，昨天上午这些本领高超的机器人在华北五省机器人大赛上一较高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走进位于北京大学生体育馆的比赛场地，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的场景当中，身边到处都是人和机器人在互动。在一旁的备赛区，一个样子萌萌的大家伙正在为主人准备着饮料。 李老师的饮料 加多宝。 好的，我将会为您取回加多宝， 这个叫 Sun at Home 的家庭服务机器人曾是2013年世界人工智能联合大会实体机器人竞赛最佳服务技能奖的获得者。它的开发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张志奇教授介绍说， 他做这个环境识别，就是比如你在这个屋里边让它转一圈，让它把环境的地图呢给建起来，可以自己定位，有很多物体放在上面让它能认出来，比如说那个王老吉和加多宝，你看颜色什么形状完全都一样了，我们就是通过局部特征点做这个识别，应该识别比较准。 现场还有大赛首次增设的空中机器人的竞赛，要求是机器人们能准确地抓住散落在地上的小球，再投入到指定的篮筐中。一支参赛队伍的负责人崔林说，他们的设计其实已经很早就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了。 高层建筑还有不规则建筑，如果我们检测那个比如说窗户有没有掉落呀，有没有破坏，有没有损坏，人工检测一是有危险，二是耗时耗力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做的就是通过无人机然后搭载相关设备，然后对它进行检测。 本次大赛共有全国66所高校的672支队伍参与，规模为历年最大，还首次邀请到非华北五省的高校参赛。大赛承办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王永生说，其实最想利用机器人作为一个抓手，让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创新科技。 机器人可以把学校的多学科多个专业能够集成下来，学生创意能够转化成产品，更多的老师来参与，来发挥很好的作用。 据北京晚报报道，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近一个月内，北京警方共破获100起撬砸机动车盗窃案，刑事拘留22人。据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撬砸机动车案件多发生在居民区、大型商场以及超市周边无人看管的路段，位置多在四环以外，车子损失不小，但是涉案金额较少，被盗物品以少量现金为主。警方建议车上要尽量安装电子按锁或机械锁具，无论时间长短，人离车时要将有关防盗锁具锁好，尽可能延长犯罪分子的作案时间。车主如果用遥控器锁车，应二次确认是否锁上。 昨天下午，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主办，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支持的第二届银发达人秀评选活动在2015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现场举行。何佩伦、叶如玲、石头柱老队等10组候选人获得了10佳银发达人的称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银发达人秀活动自今年7月份启动以来，一个月内征集了全市400多位具有积极生活态度、有突出才能或才艺的老年人生活故事，由广大网友和听众投票，结合专家评审，最终产生了10位银发达人。活动现场，这些老有所为、健康生活的银发达人悉数登台领奖。北京大学燕北园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何佩伦退休之后，建立了30多个社团，为社区退休老人义务服务，发展正式会员5、600名。他说，要在自己90岁之前为更多的社区组建老年协会，为公益事业尽心尽力，这就是他健康生活的第一动力。公益达人叶如玲在援藏35年后，从医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下来，回到北京，谢绝了高薪返聘，留在社区为居民、外来打工者看病咨询。他公布了自己家的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石头筑老队是由大石烂几十位居民自愿发起的社区社会组织，他们先后走进了80多户空巢老人的家，送去温暖。他们的筑老行动 也带动起更多人投身助老志愿服务。全国老龄办宣传部主任刁海峰表示，今年评选出的10家达人中，公益达人占了4位，其中社区助老模范报名人数显著增多，体现了老有所为的正能量。活动现场获得优秀奖的20名银发达人们，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老年模特表演、唱脸谱、陕西民歌和摇滚元素相结合的30里铺等节目，展现了银发达人不输年轻人的风采和魅力。颁奖典礼的音视频近期将在北京爱家广播老年之友节目、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平台播出。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本市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对接部门已经达到55个。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工商局了解到，已经有8.2万户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些企业将在银行开户、发放贷款等方面受到影响。 市交管局通报，进入11月以来，交管部门围绕全市122处交通秩序挂账乱点、4大类10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和突出问题开展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全市环堵治乱工作。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凌晨2点后，首都机场能见度为500到800米，10点后能见度转为1到2公里。低能见度天气可能会对航班运行造成影响，提醒旅客关注往来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服务号微信服务号正式上线，今后患者可通过此微信预约挂号查询检查结果。 记者从西城区检察院了解到，近日法院对一起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银行间债市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涉案的某国际信托公司交易员张某因职务侵占2亿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所有个人财产。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康小夏，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6.7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中度霾转阴，早晨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2到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心协会，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游泳馆内存放物品被盗，馆方拒绝赔偿是否合理？雾霾天体育课应该怎么上？下面是详细报道。苏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最近去游泳馆游泳，之后却发现存储衣物的柜子被撬，新买的苹果手机也被盗了。报警后，游泳馆不仅没有及时道歉，而且还拒绝赔偿。我们平时去游泳、健身或者洗浴，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该不该向相应的场所索赔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苏女士去的游泳馆位于朝阳区世贸天街附近的中骏世界城五层，事发当天是10月5号。 出来了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更衣室里面，我的那个柜子被撬了。当时那个锁呢，是我之前在这个健身中心买的，就发现那个密码锁被打开了，我的这个包里面的一部 iPhone 6手机。遗失。 苏女士第一时间报了警，但是自始至终游泳馆方面没有一位负责人出现，而且后来电话中给苏女士的答复也非常强硬，就是拒不赔偿。那游泳馆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 你作为一个游泳场，要确保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应该是由盗窃的人或者拿错的人他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被撬了，钥匙被人打开了，那是你的安全注意义务尽没尽到，如果没尽到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实苏女士报警当天在呼家楼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办案的民警就曾对他说可以向游泳馆索赔。有了警方和律师的建议，近期记者也跟随苏女士一起前往游泳馆协商赔偿的问题。但是游泳馆负责人薛经理却说，游泳馆并没有给顾客保存物品的义务。 我们这边的更衣室所有的更衣柜只是给您一个空间去存衣物，不是保管箱。如果是保管箱出任何问题，我都会去处理的。游泳馆这边的话，我们只能说尽力去配合警方。 苏女士这次损失在7000元左右，苏女士认为游泳馆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提出了4000多元的赔偿要求。对于这一索赔金额，协商当天薛经理表示需要请示领导，但是后来的答复却是 赔偿这边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面对这样的游泳馆，苏女士颇为头疼。 去打官司又有时间和经济成本，自己的权利维护到现在呢，觉得拿游泳馆真是也没什么办法。 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前往游泳馆、健身馆或者洗浴中心等需要保存物品的场所，贵重物品尽量主动交给前台进行保管。一旦发生盗窃事件，请及时报警并注意取证，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做更充分的准备。 听众王女士的孩子在海淀区的一所全国知名的中学读书，前几天孩子回家告诉她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在雾霾天中还让他们在操场上进行长跑运动，这让王女士很不解。 就这几天北京不是重污染吗？但是呢，因为就学校里面体育课不能停，而且呢必须在户外上，然后老师让孩子跑长跑。 王女士和一些家长就此事询问了学校的老师， 然后班主任特别为难，班主任说因为学校吧就是等这个黄色预警，就等着教委通知，教委不发通知，那所有的课都得正常，包括体育课。 记者联系了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是否停上体育课需要等市教委的通知。 市里边统一发布预警，如果说发布预警的话，学校老师会接到。 北京市教委教育咨询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是政府那边比如根据天气它有这种预警，然后咱们根据那个预警，然后就给下发这些通知，按照那个执行。如果是没有执行的话，可以跟区县教委联系。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中指出，当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发布时，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应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活动。记者查阅了本周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发现13号，也就是周五上午8点，相关部门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不过应急预案也指出，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朝阳区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王老师就表示，只要是有相关的空气污染预警信息，教委都会通知学校。即使达不到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的停课标准，学校也可以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大纲的框架内对体育课的内容做一些灵活的调整。 根据各学校的情况呢，天气不太好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但是体育课是不停的，要么在那个体育馆上，要么就在室内上。室内上主要讲理论知识，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就是像这样的课我们就不会加大运动量，比方说跑步啊，或者是长期在室外运动的大运动量运动的，我们都不会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